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了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生存与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唯美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如水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南飞耶耶不醉不归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当时否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、有罪。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把你推向了我，有了缘勇气

山田里熟透的番茄，你突然 跟我说 起理想 呢， 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。雨下着呢，我的爱已就这像雨水，燕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隔一点，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只是在我时的眉眼。转眼我的爱已就这像雨水，窗台不变像是你完美

的决定，为此和平的爱情，相爱是一种习题，在自由和亲密总犹豫。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现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。 要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，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。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 天空中虽然飘着云，

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于洋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